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每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八点到九点钟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嘅。早晨，祥哥。 早晨。 头先咧，我同阿梓彤讲啦，我就祥哥咁晚未到嘅咁，因为我哋嗰个落嚟个扶手电梯咧，最近落嚟电梯扶手电梯咧，就有工程喺度进行紧啊，咁所以咧就兜路咁样样啦。咁跟住我就喺度心急啦，祥哥仲未到，跟等等下咧，跟住我就我见到祥哥架车泊咗喺个呢个嘅我哋嘅厕所出边啦。咁嘅梓彤就祥哥揸车嘅咩？ 唔符合佢咁环保。 哇，手推车啊！因为呢个手推车咧，经常都同祥哥咧就拍住嘅吓，佢去到边咧 形影不离啊， 形影不离就拖住呢架手推车嘅。我都见住佢咧，好似都换过一代添噶啦，都系好绿色嘅。佢自己就喷或者油嗰啲颜色上去啦，啲颜料上去啦。 色彩缤纷啊！ 甚至祥哥着嗰件衫咧，都系我见到佢着咗几年。 佢有几款噶，其实系 啊，全部都系自己即系加啲颜色落去，加色彩啦，同埋真系好环保啊，祥哥。 系啊，以前我师傅都系咁，我博士论文嘅师傅咧，都系佢架单车喺度，一个人就喺度。我哋翻学嘅时候咧，架单车放喺门口嘅，咁你知道即系系主任喺咩度？ 哦，系即系单车啦，唔系车。 我成日想知里面咧会唔会有啲即系新鲜嘅菜可以咧一路食住一路从前 望。长哥冇带住新鲜嘅菜。 放工嘅时候有嘅， 翻工嘅时候冇啊。 有时都有嘅，因为我喺屋企摘咗，而家都有啲香草有啲花咁样。今日逢客噶嘛。 系。 不过讲到环保咧，喺呢个中秋节啱啱过节嘅时候咧，大家一定系。即系食咗好多月饼啦，又或者小朋友就即系出咗去玩啦。呢两个部分，即系我哋先前喺嗰个嘅节目咧，都讲嘅，或者新闻部分都讲。月饼咧，好多时都食多嘅。譬如我屋企咧，我都见到仲有好多喺度，食唔晒嘅，一定食唔晒。即系人哋送嘅又有啦，自己买嘅或者屋企人， 我借住晒啦，唔好送俾我，得一个人住，唔好搞我。 即系会食肥人嘅，即系好多夸张。咁呢啲就即系我就可能系家庭就唔系咁多月饼会送嚟，但有啲真系当送。仲系同得好夸张嗰啲咧，就会积住咗十八盒喺度。你唔食又嘥嘅。 其实可以捐嘅，而家上网打咧，即系月饼捐赠，咁你可以揾到好多机构咧，系收月饼噶，仲系大家可以做噶。 你话唔食又嘥，食咗个人又嘥， 系啊， 又冇乜用咁样样，咁所以就觉得系嘥啦。另一方面，头先讲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又系嘅，即系玩嗰啲嘅，即系荧光棒嘅时候咧，即系我今年见到好多嘅组织咧，都系有啲呼吁。 其实唔建议啊，真系。我哋睇演唱会嘅时候都已经冇个荧光棒，大家用手机噶嘛， 系咯，我哋可以 系咯， 我哋上次做嗰个 concert 都系咁嘅， 其实可以试下就下一代嘅手机咧，可以斩啊，可以用笔，可以转颜色嘅电筒啊，咁咪做到好多嘢咯， 好浪漫嘅原来，成场一齐咁样， 系咯系咯，可以变噶嘛，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斩噶嘛。 咁但系祥哥你咧，即系过中秋节，你一定系有啲环保嘅计晒喺里边嘅嘛？你过咗点样嘅中秋？ 我今年买咗一样咧，真系啊梦想成真啦，梦想咗20年， 吓， 结果做到， 咩嚟？ 你估唔到啊！你冇上我 Facebook 咧。就係我做現場直播啊！ 哦， 現場直播， 原來 Facebook 有個 function 係 live 啊嘛， 有啊， 有冇玩過啊？ 我懶玩， 懶玩， 又要 send 又要升。 原來咧，我玩咗先知咧，呢個係有特別嘅 advantage 嘅，係有著數嘅。 有咩著數啊？ 有咩著數？我初時候唔知啊，點解咧？見到朋友玩啦，嗱呢個係我20年嘅夢想係咩咧？即係我話。我哋成日，譬如我哋而家喺度啦，咁全世界睇到我哋现场咪几好？嗱，呢个唔系电视台，呢个系电台啊嘛。咁啊，譬如上堂啊，我喺大学嗰度上堂，咁啊，我可以将佢开放俾全世界一齐上堂噶，咁吓， 好好啊呢个。 或者咧，我嗰阵时真系咁话噶，啲学生嗱，你喺大学上堂，我喺我海边沙滩嗰度同你讲，即系 live 啊。 可唔可以调翻转啊？学生问。 Real time， 我啲学生又自己去海滩嗰度。就接收，咁咪唔使大家唔使返學囉，課室都慳返囉， 幾好喎， 係咪嗱，咁呢個係正㗎喎， 冇錯。 咁以前呢就好多技術上嘅限制啦，做唔到啦。譬如喺13年前未有 SARS 嘅， 13年前係啊 ，SARS 嘅期間呢，我哋嗰間大學呢，浸會大學呢，就做過一樣嘢㗎，就係全香港廣播㗎，即係用電視。你去嗰度睇咧，就睇到我哋嗰个即系网上教室嘅，系啦，教中学、小学嘅课程。 哦，系啊，系啊， 系啊，我有份即系玩埋一份，因为我中意玩嘛。咁咧就嗰阵时咧就有个限制嘅，即系原来咧你要去买，即系去租啊嗰个课室嘅。嗱，50人、500人、5000人，不同价钱。即系你入咗去嗰度啦。 夠咁多人咧， 即係個流量 流量嗰度係啦。我諗係由於嗰、那個即係嗰咩寬度啊 bandwidth 啊， 係 即係唔可以咁多一齊出咁、 因為當年係比較弱啲嘅，講緊56K 年代，都仲未話好寬頻咁，好少人會講寬頻。 但你今時今日即係港姐投票，太多人都 down 啦部機，何況 係咯係咯。咁而家就即係譬如就真係有咁嘅設備啦，係嘛？咁真係做到啦。就我諗你都玩過 Skype 噶啦， 係 嗰啲啦嗱嗰啲有個限制。嗰啲系有直播嘅，但有都有好多限制啊嘛。你要系咪用 PC 先做到噶嘛？ 电话都可能得嘅，即系好似嗰啲咩，我哋而家个 FaceTime 咁啫嘛。即系嗰个 iPhone 咧，都咪有呢啲功能嘅，可以 FaceTime。即系我见到你个样，你又见到我样，同时我哋又可以倾到偈嘅咁样咯。 但系就唔可以有一千人、一万人 都唔可以，系咯？点对一对一嘅，一对一嘅。 而家呢个 Facebook 唔同，我唔知系可以有几多千人、几多万人啦吓。但系嗱，我嗰度估唔到咧，第一晚玩咧就已经有七百几、八百人，第二晚玩到二千几，而家三千，即系喺现场已经有成二千。 咁你玩咩咧，长哥？ 我冇啊，我哋做 healing， 即系做手疗啦。你喺屋企啦，嗱，你而家膊头痛啊嘛。嗱，你坐定定，我就送啲戏俾你，咁啊几好玩咯，系嘛？同埋因为我哋二十年代培训咗咁多手疗师啦，咁啊你 call 齐佢嚟就好麻烦啫，系咪？但喺屋企自己做啊嘛，咁啊大家都喺屋企，大家都喺个地方咁样咯。咁啊中秋节嗰晚就乘机又系唱下歌啊，咁我哋听翻啦吓。咁两个都系喺我屋企做，喺屋企做就简单啦， 足不出户又得， 系咯。咁啊可以将屋企变成个即系个电视。录影厂咯， 冇错， 几好玩咯。 所以呢个世代咧，人人都系记者，人人都系导演，但我估唔到长哥都行得咁前啫。我讲直播，你吓亲我。 都系噶，嗱，好多人以为即系绿色人士，梗系反科技啦，其实系错嘅。香港最早人用以前啊，曾经有一样嘢叫 fax 噶嘛，最早有 fax 系我。差唔多啊，差唔多啊！嗰陣時我有 fax， 我屋企裝 fax 嘅時候咧，係全香港冇乜 fax 機嘅，所以冇咩人可以用嘅。咁你知唔知我點解要裝？ 點解？了解佢 交稿啊，即係專欄稿啊，即係日日我日日喺幾個報紙度寫專欄噶嘛。以前我哋要送稿噶，嗱你等得佢郵寄啦，就三日後先就掹到份啦。我由我屋企送去北角嘅揾人，嗱咁樣啊，有時經過咁啊，就送咁啊幾麻煩咧。有 fax 機咪得咯，咁樣嚇。雖然嗰陣時就 fax 唔到啲圖啊，啲圖都勉強係即係唔靚咯， 係好核突咯， 都轉出 格仔 啦，係啦咁，但係嗱。有咗 fax 机，我悭咗好多功夫啦。咁我系最早用嘅，咁啊吓，仲埋有电脑啦。嗱，我打卡嘅电脑你听过未啊？ 打卡， 我哋讲紧1977年， 70年代， 系啦。嗰阵时啲电脑咧，仲系一张张卡嘅，就系冇而家 USB 啊，冇光盘，冇嗰啲嘢嘅。我哋嗰阵时咪仲学紧咯。嗰间写程即系程式啊咩啊咁样，好早噶， 你行得好前。 但系真系好环保嘅呢件事，即系譬如长哥做直播，大家都留喺自己屋企，你又唔使专登出去啊，又唔使用化妆品啊，咁样又唔使搭车， 唔使用化妆品啊， 即系你素颜见到人噶啦，一定要。 我1974年结婚啦，我结婚系有90分钟嘅 video， 嗰时咪叫 video 系 Super A， 听过未先 ？Super A 超百米嚟啊，一格格噶，我剪啊吓，咁咧就有人送咗。一首钢琴曲主弹埋俾我，就等我剪落去做我主题曲。嗰个人叫林敏仪啊，系我师妹。 系哇， 有林敏仪 著名作曲家。 不过后来即系过二十年后，佢成为著名作曲家啫。嗰阵时佢又仲系读紧音乐。咁系咪行得好前？ 都冇20年后，10年之后已经系啦。佢系百几年已经系啦。咁但系你嗰饼底你仲冇留翻屋企啊？ 而家咪 Super A 咯，即系我要转做 digital 咯。 得唔得啊？得唔得？好 唔知，我希望得啦。 你实搞到个长哥， 希望啦。 呢啲应该俾钱人就搞得到嘅。 要搞翻嗬。 系咁都真系一个珍贵回忆嚟嘅。即系而家讲科技，其实好难取舍。有一部分就话造成好多嘅问题啦，又话唔环保又好啦，碳排放乜都好啦。咁但系另一部分就真系，亦都系睇你点样用咯，亦都可以改变到个社会。 我永远都谂唔到有一日会同太太通 email 噶。而家我哋两个成日 WhatsApp， 我想象唔到嘅，又面对面啦，慢慢见到你。 我细个年代都冇谂过可以咁方便啦，其实系。 咁所以时代真系进步啦 但系呢一啲又系会令到我哋好夹恶噶，一齐食饭啊，成家人食饭咁去饮茶，咁个个都得得读手机，咁明明系即系好荒谬噶。 需要提醒。自己可用得嚟嘅时候，唔好俾佢操控翻咯，系你控制佢。 早两年有条新桥，就同呢个 friend 一齐食饭嘅时候咧， 冲过 唔係充公，擺曬部電話出嚟，疊層層疊咁啊， 疊喺度， 疊咗十部八部疊俾佢。嗱，邊個掂嗰部電話咧就埋單啦自己。咁就冇人敢。 O K 喎，呢條橋。 係啦，除非有電話響，有電話響就冇得講，有電話響你可以聽，但係除此之外。点嘅情况之下，你掂嗰部手机咧，唔该呢餐嚟。 我要进一步啊，就系、是、大家唔该熄咗机吓，边个电话响啊？第一个罚钱。 我哋攞出嚟冚住佢咯，系啊， 系啊，所以科技真系有好有唔好啦。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咧，开始长过今日咧预备咗嘅呢一个话题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一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继续翻嚟每日健康一小时啦。今个星期咧，长哥咧准备咗一个嘅题目吓，呢、這个题目咧都系好吸引嘅，因为讲到健康咧，边个会唔想啊？每个人都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咁但好多时咧，我都忽略咗，或者咧留意唔到咧一啲警号，身体发出嘅警号，话俾你听咧，你小心咯噃。好多时我都忽略咗。长哥今日就讲咧健康警号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睇到一篇文咧叫 slow kill 啊 ，slow 咧就系慢啦， 慢性 kill 就系杀人啦， 系 系嘛，即系。佢唔係淨係講個人喎，佢係講全世界喎，即係話呢上哥講咗好耐㗎啦，終於有啲科學家自己講出嚟啦，俾啲證據你啦，同埋俾啲細節你呀，就係、是、人類就嚟出局，即係紅牌離場，即係我哋玩唔到幾多代㗎啦、因為地球永遠不容許有啲生物係違反自然嘅。即系从来冇一只兔仔或者一雀仔整污糟自己个窦 嘅， 只有我哋咧，不但止污糟自己个窦，仲系令到全世界所有啲冚唪都一齐揽住死。咁大自然永远不容忍呢件事嘅、永远唔会容忍一种物种啦，突然间多咗好多嘅膨胀，咁啊，梗系有一啲机制啦。就会收复佢啦，咁人类做错晒呢啲嘢咧，长哥成日都话黄牌出咗几次噶啦，冇理由唔出红牌啊。嗱，而家点样出红牌呢？就系呢度啦，就系咧嗱，个人又系，喂，你以为你而家你两位廿几岁、廿三廿岁、卅零岁啦吓，而家大自然话俾你听，嗱，有以下呢啲症状咧，你就系已经系走向灭亡噶啦，你唔系即系唔好话长哥黑心啊，四廿几岁就冧一铺咧，一铺清台。就入廠咧可能出唔到嚟，嗰只咯，我身邊好多噶，四十幾五十歲咧，突然間累咗喺度。 我見到一啲係即係後生到卅幾歲。 係咯，突然間打下高爾夫球啊，喺個街度行下，揸車啊，就鋪喺度，咁啊走咗。 或者一場大病咁啊，即係出唔翻嚟啦咁。 或者突然間就話仲有三個月命，咁啊呢三個月就好痛苦，然後就走咗，係咪先？越嚟越多噶，好啦，咁啊你點知道有問題咧？嗱，成個人類而家咧，專家咧就列出11嘢，其實我一睇冚唪唥中晒，通街都系，冇个唔系，我自己都系吓。咁、你嗱，你留意呢11嘢，你就知道咧。喂，阿姐阿叔吓，唔掂啊！我哋人类而家个个系咁咧，就系、是、即系大自然就即系所中文有一句话好刻薄噶，就系个天收你。而家就系个天收我哋啦吓。好，咁啊过完中秋吓，而家我哋讲一讲。第一咧，佢就系话肠道嘅问题啊，消化，即系话消化不良啦，成日便秘啦，嗰啲啦， 或肚饿啊， 肚饿嗰啲啦，经常咯。嗱、你条肠唔掂咧，你就成个人都唔掂。一来你吸收唔好啦，二来你里边就长期发炎啦， 好多菌啊， 系咯，啲菌就乱晒脓啦。咁就你如果大小便唔掂咧，你毒又排唔走啦。咁你里边便未变咗变咗垃圾缸咯，垃圾缸喺度沤，咁咪长期咪唔掂咯。 系咁沤沤下就沤出癌症啦，有啲就 系咯，长期长成日都讲就系话，你个面有几靓咧，就反映出其实系条肠啊有几干净啊嘛，系嘛。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以前我唔知噶，思想系由条肠里边嘅微生物控制噶。吓吓，系啦， 佢谂 嘢影响思想。 系啊，嗱，我哋条肠咧就有几长先，30只肠嘅喎，30只肠喎，系身高嘅6倍。 系咯， 我哋个都5尺几啊嘛，乘6倍咪30零尺咯，咁长嘅。咁其中呢喺不同嘅部位呢就係、是、嗱我哋好似中国人所讲嘅嗰啲穴位呢係对应嘅。嗱、譬如条肠上升大肠上升嗰个位呢，嗱我就唔係咁精准啦，专家就讲过俾我听㗎。呢一度呢就相应你个肺㗎。 呢度相應呢個心嘅，呢度咧就相應你個大腦嘅。咁你一路咁樣不同嘅部位咧，嗰度啲菌，我哋咪話啲菌有好菌有惡菌嘅，嗰啲菌嘅生態情況咧，就影響曬我哋全身嘅運作嘅。 呢個中醫講嘅， 係咯，中醫講係咯。但係而家最新嘅科學就話咧，裏邊嗰啲細菌嘅即係嘅生態咧，影響我哋思想嘅。我哋有兩個腦嘅大腦啊，一個就喺上邊。一个脑袋咧就喺条肠里边噶，我哋嘅思想系由嗰度控制噶，呢个系最新嘅医学嘅发现啦。啊，即系 影响个情绪系咪？ 情绪系啦，同埋你点谂嘢咯？你见到啲嘢，你系咪即系好负性嘅咧？啊，佢咁衰啊咩？吓，你系咪专系睇？ 不过你个人身体唔好，你都容易燥底啲嘢， 的确系燥底啦，就系嗰类啦。 你呢度呢个题目几好几好，长哥，你下次有机会即系讲下， 好啊， 讲下 请位专家嚟讲啊， 好啊， 咁嗱，咁点解会搞成？咁咧吓，专家就话点解我条肠唔掂咧？除咗系嗱，你唔够瞓啦， 唔够瞓， 你平时有激气啦，嗰啲啦， 情绪， 仲有，佢话咧就系我哋俾外在好多嘢系即系攻击嘅。第一就系白糖，第二咧就 系 抗生素，个个都有噶啦，呢啲吓。第三咧农药，第四咧就系基因改造嘅食品，冚唪唥中晒咯。 系 头先呢四样啊，寻日个个都食噶啦。 系， 仲有， 寻日我啱啱先饮完杯柠檬茶， 我哋啱啱先饮完加糖。 其中有一样啊，想有一样啊，喂，各位上班族吓，包括你两位在啦，真系我以前唔知咁毒，以前我就都用嘅，我知道唔系好嘢噶啦，咁但系为咗方便咧，你知咧，我系饮咖啡饮奶茶噶啦，系咪有一啲嘢叫三合一咧？ 系啊， 或者系嗰啲叫做植物咩？诶，嗰啲渗落去啲代奶嗰啲咁啊？ 嗰啲叫乜鬼啊？ 即系你饮咖啡咧，你唔落奶系落嗰啲粉嗰啲啊，白色嗰啲。 好少用呢个，因为我唔用，冇用过添，甚至乎 有， 我就冇用过啦。 我都少，通常买细盒奶咁样倒落去咯。但有嘅，有个盒嘢嘅，有得买嘅。 奶汁啊咩嗰啲咁嘅嘢啦吓，就系嗰啲系好毒嘅。原来三合一系真系成 毒嘅地方系咩咧？就系 佢里边含直情系致癌物质，里边有啲嘢咧，就算佢唔直接致癌咧，都搞到你周身唔妥嘅。咁咯。以前有时即系想饮奶茶，真系方便起上嚟，系咪先？或者你去咗旅行啊，冲啲热水咪又饮杯咯，顶下瘾啦咁啊，呢个好上。咁啊，仲有咩防腐剂啊？ 防腐剂 啦吓，你而家食嗰啲叉烧啊，即系腊味啊， 餐肉啊，嗰啲 鱼蛋啊，肠仔啊，嗰啲冚冷啦，嗰啲嘢嚟噶，唔掂咯吓。咁你谂过啦？ 系谂过。 嗱，第二样咧，又系通街都系噶啦， 通街都系 在内啦吓，就系成日攰咯。慢性疲劳咯， 攰 吓，即系同埋系即系 low energy 啊，提唔即系冇乜精力。 经常嘅喎呢个，好多人都系。 咁呢一个咧，你就系即系谂住收工噶， 谂住收 到咁夸张吓，就系而家个身体个警号提你啊。嗱，你话点解有时冇咁攰咧？点解你咁攰嘅咧？嗱，夜晚你会唔会试过十点十一点嘅时候咧，就好想瞓觉，好攰啊？梗系试过啦， 我成日都系 嘅。系啦，即系你仲想做嘢，但系个身体话你听，我做咗。瞓觉，我唔想喐啦，系咪先？嗰个其实系身体啊，系强迫我哋要休息，要适当。 咁 系咯， 以长哥角度嚟讲，因为其实一个人应该要瞓几多个钟先叫正常或者足够咧？ 其实你话呢个问题咧，我都系呢几年先发现噶。我需要瞓几个钟咧，由一个因素决定，一千零一个因素就系我食咩嘢。如果我食呢咁食咧，四个钟头够啦，有多添。如果咁食咧，就五个钟。我陪你咧就食食多个榴莲咧，就六个钟。食埋牛油果咧就七个钟。 咁 系 基于乜嘢 消化， 基于消化咯，即系越容易消化嘅嘢咧香蕉咪咯。嗱，同埋个数量啊，我越唔食咧，我如果假定咧吓嗰日我全日净系食三只香蕉，咁咧我瞓三个钟够。如果我连三日甚至都唔食，食一只或者食都唔食啦，净系饮水啦，我就真系唔使瞓三个钟。 即系断食啊！ 即系断食咯吓，我冇嘢嘅。原来咧，后来我先发现咧，你条肠有几攰，你就要即系最操劳咧，你就要瞓几多，就系咁简单。所以听日如果我知道。我要踩十四个钟啊，会噶啦，我哋成日都系噶啦，上昼四点半开工，一路到夜晚十二点嗰只啦吓，咁我今日就唔多食嘢咯，尤其是晚餐一定唔食嘢咯， 唔食嘢咪饿咯， 系啊，冇 energy 啊嘛， 又唔系， 咁你试过就知啦，咩基本嘢可以顶一顶肚 仔嘅，我哋嘅身体有一百日嘅能量喺度噶， 唔系啊， 嗰次我做断食你听过我讲噶啦，做九十日吓咁个能量极佳， 断食啊， 一样咁正， 净系饮水啊。 有段時有同樣方式做嘅嚇，嗰次我就飲茶湯汁斷食咯，即係有時候飲下好特別嘅茶啦，或者即係五花茶嗰啲啦，嗰種齋 係液體嘅 茶嗰啲啦，液體啦，汁就係揸啲金樽汁啊嗰啲。 不過都好多人係興咁嘅，即係近年，但係佢哋可能即係做一個月做三日或者係啦，即係幾個月 做 三日。 我就尋日先至完咗做咗三日咁樣。咁即係嗱，即係你話要瞓幾多啊嘛？如果你食到咁雜嘅，四餸一餸嘅，四餸一湯嘅。咁你就實要瞓八個鐘啦，攰啊嘛！ 你三日斷食點解都可以肥過我長哥？ 我肥過你咩？ 佢隻手都粗過我手臂，我仲幼過佢陰功。 斷食同埋即係個體重未必一定有關係噶，斷食令到瘦人變肥，肥人變瘦， 係咪㗎？ 咁係啦。系啊，高血压变低，低血压变翻升翻高。 想唔得，我要上网揾多啲断食嘅资料先，好兴趣呢个。 我要听下先。 写咗两本书咯，咁我第一只，第一 快乐下先。 好，唔该长哥。 好啊，好啊。 咁不如我哋咧嗱，休息一阵啦，即系转头再即系等阿长哥同我哋讲下，到底仲有边几样嘅事情我哋要留意？如果我哋唔留意嘅话咧，呢啲嘢其实慢慢影响住我哋个人嘅身体，甚至乎系全人类原来一齐面对紧嘅。头先肠道嘅问题啦，攰啦，我相信十个人里面起码都有七个系话攰啊，肠胃唔好嗰啲嘅真系。 今日长哥讲十一个警号，啱啱埋个九个。 原来生活好快乐， 租户可以申请减租。 我开樽盖，更多再生。 笑场，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咧继续今日嘅话题啦，佢讲咧十一个健康嘅警号，头先佢讲咗 响咗两个啦，已经 系啦，响咗两下， 肠道同埋攰， 系啦，疲劳咁。第三个警号，长哥你想讲？ 通街都见到噶啦，就系肥胖症啊。 肥胖症 喺街度睇嘅咧，十个差唔多接近十个系要减肥， 同埋好多系小朋友啊，年纪好细。 小朋友而家应该香港咧有四成系已经系超磅， 四成咯， 四成啦吓。嗱，肥胖症唔好睇小佢啊，真系可能大家都知啦，啲糖。尿啊、癌症啊，好多好多啲嘢啊！好，而家最弊就係咧，我哋搞錯咗 BMI 啊，知唔知咩叫 BMI？BMI 啊， body mass index 身高體重啊， 體重個體重嗰度，我哋成日以為咧啊咁就正常啦。而家我哋一般人認為嘅正常係唔正常噶，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好怕食素啊，好怕食生啊，怕斷食啊，我怕會瘦啊，瘦咪好咯。嗱，記住啊，瘦係先精神噶，瘦先長命噶。嗱，我舉兩個例俾你聽啦，邵逸夫先生107。中文大学嗰位生物学教授胡秀英系我嘅英雄，喺我心目中好崇拜嘅对象。105岁，两个都系啲风吹得起噶，真系吹得起嘅。你要系要骨条啊，系真系啲风吹得起啦，咁先过100岁。 佢哋瘦啲定你瘦啲啊，长哥？ 佢哋瘦同瘦过我，系啊系啊 嗱，我就唔知道瘦系好唔好，但我净系知病，即系肥有好多嘅病嘅。 嗱，咁啊，当然啦，有啲瘦突然间瘦咧，譬如 暴瘦 啊，暴瘦嗰啲癌症嗰啲就。但系嗰啲系极少数噶嘛， 正常情况下嘅瘦。 但系我点解会肥？点解会即系而家觉得咁样正常啫？因为个个都水肿啊，同埋嗱，讲两样嘢，点解啲人会超磅吓？即系正常嘅人都超磅咧，就系第一，佢身体里边有十磅左右嘅缩便，你知道除咗嗰啲缩便，咁你轻咗十磅喎。嗱，假定你而家110磅，你即刻变咗100磅喎，仲有水肿啊！水肿系因为身体里面太毒啊嘛，中医都讲噶啦吓，咁所以咪搞成咁咯。你如果去咗啲水肿，去咗啲缩便，慢慢地就会轻20磅。 咁你两个真系 正常啦， 好多书都讲 嘅。系咯，嗱，个情况咪系咯。嗱，我自从食咗生之后，由130变咗110磅。吓咁啊，啱啱20磅，就系咁咯。我保持咗40年喺130磅，根据国际嘅 BMI 系超标准嘅，好难做到嘅。但系我而家 你男性嚟嘅，130好轻 嘅 啫。 唔系130系正常噶啦， 喺长哥嘅理论， 喺我嘅高度， 咁就冇咗。咁我因为我而家目测见到长哥咧，就肌肉就冇乜嘅，都系即系同我一样，我净想讲又系冇乜肌肉嘅。喺长哥眼中系咪唔需要特别多肌肉噶咧？ 根本唔需要噶。嗱，啲大只佬啊，香港先生嗰只咧，又有几多老鼠仔啊？佢有胸口有几多排肌嗰啲 咧， 朱古力 全部都唔长命噶，全部都系去到五六十岁就系即系啊，唔系冧呢样，我冧嗰样噶，即系唔系话长黑心啊？呢个系健康嘅事实嚟噶，睇下。 但我基本肌肉系需要嘅，譬如你行路你拎嘢咁嗱，譬如你行路你脚步，如果你肌肉唔够嘅话，你会支撑唔起住个身体啦。咁我觉得基本一定嘅程度嘅肌肉系需要嘅，长哥。 我又见过好多八九十岁嘅老人家咧，孭担孭住两担嘢，噔噔声行上山，我追佢唔到喎，冇肌肉喎。好啦，第四咧就系即系思想混乱啦，即系个头脑咧成日都系即系个转数慢晒啊，咁成日都谂嘢咧就系 乱谂嘢啦，或者 乱谂嘢胡混混啊咁样咧。原来咧就系咩造成嘅咧？就系白糖造成嘅。同埋 又系白糖， 又系同埋啲白面粉啊，嗰啲嘢咯，令到我哋个身体咧好酸啊！ 白糖真 系 好伤身嘅， 好伤啊！白糖系毒品， 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好多嘅真 系好多资料啊！ 冇错， 好啦，第五咧，常哥讲成日都讲噶啦，就系长期发炎啊！ 长期发炎， 长期嘅炎症。 你而家食碗白饭落去，食个菠萝包落去。食肉更加唔使讲啦，身体里面即刻发炎，即刻多咗好多白血球，喺度要打仗。由一岁开始，我哋全身喺度打紧仗啊！ 一岁就已经打仗， 你六个月大，佢哋已经喂你食粥仔，啱唔啱先？嗰啲已经食错嘢啦，个身体马上就发炎。咁咧由发炎，你由半岁发炎到而家几十岁，咁你身体点会好啊？点会长命啫？当你食翻生嘅时候，食翻天然嘅嘢啦，就唔使再发炎咯。 因为长哥嘅即系佢理论就觉得，譬如你饭啊、粥啊呢啲经过即系后天佢高温去煮制又好，或者 加工 都好啦， 身体抗拒咯， 系啦，咁就破坏咗食物入面嘅一啲嘅组织啊，应该有嘅营养啊，咁 凡系个身体喺过去几万年未接触过嘅嘢啦，佢一定以为佢系有敌人嘅，一定要砌佢噶。嗱，譬如而家我哋食味精咁啦吓，味精系以前冇噶嘛。系嘛？咁所以咪个身体咪当佢系外敌咯，就系咁啫嘛。 系 你而家就嗰啲基因食品，基因食品好似验唔出有咩毒咁啊，但系个身体好清楚知道呢个系敌人嚟嘅， 抗拒佢 啊，所以咪搞出咁多敏感咯。跟住第六啊，讲敏感啦。而家全世界阿长哥讲话咧，越嚟越多人对越嚟越多嘢敏感，系咪先？系咪先？就嚟咧，长哥话咧，所有人对所有嘢敏感，咁我哋死晒啦。嗱，我啱啱前几日就要搭飞机啦，系嘛？咁咧，我就咁啱咧，就有人就俾咗有少少核桃，我拎上机食啊。 系 吓核桃啫， 正常啊，系咪？即系冇学 嘅， 惊我肚饿啊嘛。就塞咗把相机，我拎出嚟食，咁又即刻个飞机就宣布，就系话咧，唔知点解啦吓，佢就宣布话咧，所有有花生啊，即系坚果，即系果仁嗰啲咧，就系我哋嘅飞机咧，就系 禁止。 嗱，你有冇留意啦？以前飞机系派花生食噶， 系啊系啊系啊，有。 而家仲有冇啊？ 冇啦，而家好耐冇食过啦。 冇啊！我最后一次系内陆，即系国内大呢个大陆嘅航机。我嗰阵时都话，你仲敢派花生？有冇搞错？呢个系三年前啦，而家冇啦。而家我嗰日搭国内嘅航机啦，佢哋就系话我哋专登唔派呢啲嘢，就所以我拎啲合图出嚟啊，就即刻收翻埋啊。你知唔知咩事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对果仁敏感啊！果仁就即系嗱，你而家买一樽好多一樽一包一包二百樽二樽嘢啊！佢写住噶，佢话 This is processed in a factory which also handles peanuts 乜果仁，你有冇留意啊？即系话呢包产品咧，就喺边个生产嘅咧？嗰间工厂里边咧，同时亦都有处理花生、果仁、腰果乜嗰啲嘢噶， 写得好清晰。 咁点解要写落去啊？即系话咧，如果你系有对果仁敏感咧，就唔好买呢包嘢。嗱，我讲咗俾你听先，唔系你食咗唔好赖我嗰只啊。因为有件咁嘅事系真事嚟嘅，我唔知系十几年前啦吓，有一架航机喺半空飞紧，有咁咧就派花生俾人食啦，系嘛？就有一个乘客，佢系对花生敏感嘅，隔篱嗰个人一搣开个包花生。咁咧，佢就闻到啫，唔知闻到定点样感应到咧？隔篱嗰个搣开包花生都未食啊，佢就已经系 呼吸困难， 休克 即 当堂瓜咗，喺好大件事，因为喺飞机上边有个人个尸体喺度咧，就系咪好最唔想嘅事发生啦？系咪？咁啊，所以航空公司咧，以后咧就永世都唔会派发生。 嗯， 就咁夸张噶。而家我哋其实对好多嘢敏感啊。嗰次咪请过一位西医阿卢医生嚟讲嘅， 卢医生 就佢都话小麦而家嘅敏感啊，好犀利。 系， 卢医生讲就话，只要你戒五日小麦啦，你。而家好多嘅病，突然间会发现你又唔咳啦，皮肤又冇事啦，肠胃又好啦，就系咁样解决咗啊！好啦，咁啊，讲落去有排讲啦，讲敏感吓。而家我哋好多嘢敏感噶，你唔知噶咋？ 嗯，你仲有冇听到啲咩例子？除咗花生之外，上个 好多噶啦，鱼虾蟹好多啦， 鱼虾蟹 牛奶都有啦。本来中国人咧十个有九个对牛奶敏感， 系 唔知你知唔知咧？ 本来啊， 本来系啊，而家就好咗，而家因为饮得多啦， 系咪饮完之后会肚屙啊？ 嗰啲咯， 我都系呢一只 就不耐啊嘛，叫 肠道不适。 系啊， 因为我哋中国人唔知点解啦，我谂就系亚洲人啦吓，就缺乏咗少咗一啲我唔记得个叫咩名 蛋白酶 系嗰啲咁嘅嘢咧，就系 如果我饮完之后你要帮我 call 白车噶啦，我都系呢一只 系 即刻入院噶。 你系正常中国人啊？一百年前十个有九个系咁噶，而家我哋嗰个咧就由于身体里边改变咗好多嘢咧，就先可以接受咗。 以前啲中国人唔饮牛。 冇噶，我阿嫲边我阿嫲嗰啲唔饮牛奶噶，唔得噶，饮亲佢真系叫白车噶。 系啊 系啊，好讲咗六样咯，吓唔系讲到天光。第七样咧系自闭， 自闭又关咩事啊？ 系咯，关咩事咧？根据统计咧，四十几年来啊，全世界自闭嘅即系嘅个案咧，系增加三十几倍。 嗯， 三十几倍啊，即系话两代之前咧，上个细路嗰阵咧系冇人自闭噶。 系， 而家统计啲人自闭，咁啊自闭点嚟咧？查到根本查唔到。一般而家赖边样咧？就赖基因食品，就赖屋企里边啊，你又咩啊喷埋啲呢样嗰样啦。我哋成屋都系有毒物质噶啦， 清洁剂 啊，装修啊，即系买埋翻嚟啲。塑胶啊， 装修嗰啲买 支啦，嗰啲 甲醛 嗰类咯吓， 哇，嗰啲会死人添， 电磁波啊咩嗰啲咁咯，好啦。第八就系癌症啦，癌症唔使讲啦吓，癌症系第一号杀手啦。第九咧就系皮肤病，有啲古灵精怪嘅皮肤病啊。而家我哋就一般就话湿疹啦。而家仲有好多咧，我哋香港仲未听到噶，但系喺外国越嚟越普遍。 你讲啲嚟听下，长哥。 佢呢个叫做 Modulus disease 啊，你上网查下。 都未必有中文名住， 中文名都未有嘅。咁咧就系咪周围喷农药咯？你嗱，我举一个例吓，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咧？长哥讲。廿几年噶啦，高尔夫球场咧，佢系喷咗好多嘢落去噶，即系你睇到啲草地咁鬼靓啊！佢系为咗保存啲草咁靓咧，佢系喷落大量嘅除油剂啊，油即系野草啊，野草系好鬼难搞噶，佢嘅毒性系毒过农一般嘅农药。即係 pesticide 好鬼多噶，咁咧所以高爾夫球場附近住嗰啲人咧，好多生癌咧嚇，皮膚啊咩啊，呼吸啊咩啊問題咧，就係咁樣咯。所以咧，你打高爾夫球就你啲球童咧就好多生癌噶。 即係佢執波嘅 執波嗰啲叫球童嘛，係嘛？即係跟住你行啊，咩同你孭埋嘢個。 好多香港人去外國去美國、加拿大就係專登咧喺高爾夫球場附近咧就買個單位方便度假啊嘛。 咁啊嗱，咁啊 真係如果你生咗癌咁，我真系冇受报，系咪先？ 系啊， 中晒招， 系啦，咁咯。 系第十样啦，跟住。 第十样啦，我又估唔到啊，系牙齿问题啊。 牙 而家啲牙医越嚟好生意，系咪先？ 又关咩事？ 系咯，嗱咩牙石啊、牙周病啊、咩咩嗰啲咯吓。 即系一个警号系咪？牙齿有问题系警号，但系牙齿石都有问题噶。 但牙齿咧，即系如果有问题咧，你牙痛食唔落嘢咧，咁都影响你吸收。 唔止咁简单噶， 系点样？ 以前我都冇谂通吓。嗱，喂，讲真啦，我谂起五十年前咧，系冇咁多人有牙齿有问题噶，系而家我哋多咗噶吓。就我以为话牙齿咪甩咗两只牙咪咬少啲咯，系咪先？唔系噶， 点解咧？ 至少两方面，第一方面咧，嗱，而家长哥去到咁嘅年纪咧，就特别明显啦，睇到我啲朋友我自己啦。当你啲牙力弱咗咧，照唔到嘢啊，或者甩咗一边啊，咁咧对个心理影响好大噶。即系成个人老咗噶，假定有一位朋友，假定啦七十岁，突然间咧嗱，卅几只牙咧冇咗十只咁啦吓，佢系成个人即刻老晒 即係思想上同埋佢覺得自己照唔到嘢，你餐餐照唔到嘢，享受少咗好多食嘢嘅樂趣咧，係好痛苦噶、 嗯。 我都試過，我棚牙啊係處理得唔好啊，我試過有一排咧，即係慢慢照啊，咁樣啊每啊咁樣硬少少又食唔到咧，係好冇人生樂趣，覺得自己而家我好老啦、嗯，我唔掂啊咁樣。 或者由牙齒引發到精神嘅壓力啦。 通常老人家咧衰老係兩樣嘢嘅，一個係牙齒，一個係只腳，腳軟啦。 系、啊， 你觉远啦，觉得自己冇用噶啦，就都系走得噶啦，咁样系真噶，吓系咁咯吓。好啦，另外一样咧就系以前，因为我最近学咗油拔啦，即系用油朗口咧、 嗯， 我先知道咧，原来啲细菌咧系喺我哋嘅牙齿嘅 牙缝 嗰度，系渗入身体嘅。我哋嘅口腔咧就因为好暖好湿啊嘛、 嗯， 就培养咗好多杂细菌嘅，好多系唔掂嘅细菌。咁、 嗯、 咧就喺口腔佢哋唔发围嘅，因为口腔里边啲嗱我哋身体咧就设计咗咧口水咧。就要嚟顶住佢哋嘅，咁样啦。当我哋好紧张嘅时候，是不是口干冇咗口水咧？哇，佢哋就乱嚟啦，乱搞啦。但系佢哋透，如果我哋个个都有牙周病啊，咩牙即系牙又罅咧，应该就冇嘅、 嗯， 正常就冇嘅、 嗯。 就系、是、每一次我哋有牙周病或者牙或者蛀咗或者咩时候咧，佢度有窿咧就入咗去我哋嘅血管嘅循环嗰度啊。哇，咁啊全身走咧就乱搞啦，喺嗰度繁殖。不得了。 嗯 ,ok, 咁啊呢、這个啦 长 哥就讲咗好多个十样嘅呢啲健康嘅呢啲警号啦吓。应该仲有一个长哥返嚟讲埋。 压轴出场。 压轴出场。